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叫 Nobody， 你听过吗？ Nobody 没听过，谁唱的？ 你肯定听过，我把音乐放出来你就知道了。 这首歌听过听过。最近这首 Nobody 特别流行。 是啊，我们女生都特别喜欢这首歌。 对了，兰兰，你是谁的粉丝啊？ 我最爱听 SHE 的歌，他们出了新专辑，咱们听听吧。你挑一首。 这么多新歌，我都不知道听哪首才好。 哼，我看看，我最喜欢听这首。 这也就你们女孩喜欢听，我可不喜欢。 哼，小明，无论你喜不喜欢，我都是他们的铁杆粉丝。 好好好，你做你的铁杆粉丝吧，我去打球了。 哎，小明，你回来。好吧好吧，我不听了，你喜欢听谁的歌？ 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歌最好听。 Michael Jackson， 他的歌好老啊。 哎呀，什么老，那叫经典。我最喜欢那首 Here's the World。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联欢会你表演的就是这首 Here's the World 吧？ 没错。 Michael Jackson 还有什么好听的歌吗？ 那太多了。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听过吗？ 我没听过。 这里就有，放给你听。 好啊好啊。